一步一回头，小哥哥你好可爱，好温柔。青春有阳光，我现在很疯狂，不知道会怎样。大步的向前走，小哥哥你好，能交个朋友。我忘记带线了，能借我一点吗？我微信转给你吧，好吗？我的小哥哥你好可爱呀，你笑起来 女朋友呀，你看我怎么样了？